边扬鞭声乐响，浪盘间 出了歌声， 出了歌 鸣到我们的街坊， 鸣到我们的街坊 呀，一次 哟。 常有 常有 湛蓝的江水 起波 起 和你呢白云飘过大林子山金色的阳光照船帆金腰将来照温度双手赢得丰收年啊那喝那喝你那泪呀喝那你喝你那那你喝你那 白桦林里人儿笑山 红杜鹃可这人走上 幸福 幸福路人民的江山万万年 阿郎喝喝你呢喝你那阿郎喝喝你那喝嘞 给根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乌苏里船歌来自八只眼演唱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走四方接下来请听八只眼演唱组演唱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和军港之夜 在那遥远的地方留恋的张 在那遥远的地方他那粉红的笑脸要像红太阳他那活泼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 在那遥远的地方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我愿抛弃了柴

泉河水，亲友情，我便兜里送红军，军民团结向前进。